好，翻嚟第三节啦， 好 啦，第三节咧，我哋咧就 App 三十五都仲系要讲嘅，咁咧就今次咧就要讲下咧一个语别不同嘅 App 三十五啊，咁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国家咧用 App 三十五咧，我哋讲过神鬼莫测嘅， 我出神入化， 系啊，即系用得好劲嘅呢个国家，咁即系我觉得佢嘅潜质咧，有时可能就玩得手仲劲过咧，即系 Lockheed Martin。 咁呢个绝对啦，你嗰阵时幻影战嘅有咩人输过以色列啊？系咪？ 好， 即系 even 系生产个法国都冇玩以色列玩到咁癫。 系啊，佢真系玩到啲嘢玩到细嘅。咁咧就今期咧要讲咧以色列嘅 F 三十五啊。 系。 咁如果咧有听开我哋嘅网友咧都记得咧 F 三十五咧要去到以色列咧就唔系叫 F 三十五嘅。 F 三五 I，F 三五 I 加 I 嘅系啦，咁啊即系 I 可能 for Israel 啦吓。咁佢哋其实个名要叫 Adia 嘅，咁啊叫做万能啊，或者叫全能王啦，或者叫王者啦。 系。 咁你当译做王者咧？ 系， 咁咧就当然即系如果你可能基督徒啲咁，觉得可能唔通讲耶稣系咪？即系耶稣就系佢哋嘅王啦，系咪？ 系， 咁咧但系唔好理啦吓。总之咧就以色列人就以色列嘅王啦吓。咁佢哋觉得呢个嘅F 三十五 I 啊，系佢哋嘅王者。嗱就好过瘾噶。嗱通常咧 F 三十五咧，你咧喺香喺呢个嘅全世界咧，通常你都系得几个模式嘅啫。一个咧就系 F 三十五 A 啦，一个就 F 三十五 B 啦，系咪？个形式咁样出噶嘛。咁但系咧你去到以色列就唔系咁玩噶。去到以色列咧 ，F 三十五 I 嘅玩法系咩咧？就系佢啲航电咧，系佢哋揼过， 系 即系你不嬲你咪 Lockheed Martin 你揼噶嘛， 系 佢唔系噶，佢完全系自己揼嘅， 自己写一套， 自己整一套嘅，佢直头成个 C4 系统咧自己写落去嘅。 哦， 我哋成日讲嘅情管指控嗰啲位咧，全部咧得佢自己写，咁啊好搞笑嘅，即系用翻佢哋啲军工啲曲去写， 系 咁又 override 晒佢咧。 咦，咁即系啲美国啲 Lockheed Martin 嗰啲曲噶， 啲丁十六啲。啲拎十部嗰啲唔同晒噶咯， 嗱佢咧应该 suppose 咧佢就可以继续用翻佢 billion 嘅拎嘅， 系 嚟拎十六系用到，但系佢自己都有自己军方嘅拎噶嘛。 O、okay. K， 所以其实佢 suppose 咧就系咧你呢个 F 三十五咧，其实你最忌嘅咩咧就系你用咗美式装备之后咧，你用咗拎十六啦， 系， 但系你拎唔翻自己军队入面嗰啲拎噶嘛。 哦， 咁你一系就咁，一系你都用埋 L 拎十六。 系， 但你咁咪冇晒国防嗰个隐密咯，咁、 哦、 你变咗超级透明咯。 所以挪威咪投诉咯，咦，我啲机密资料喺 F 三五度 send 翻俾美国， 因为呢个必然噶嘛。佢有个系统咧，如果你记得我哋讲过咧，系喺呢个嘅德州噶嘛， 系 喺佢哋嗰个德州嗰个位噶嘛， 系 喺 Dallas 嘛，好似 系 定系 Houston， 好似 Dallas 啊，咁咧就喺嗰度集中翻啲 分析翻资料，分析翻 update 翻所有 F 三五噶嘛。 系啊，其实诶调翻转又系成必须嘅， 系 令到佢系仲系最全球最先进嘅战机。咁咧就除咗呢个 data feedback。其实以色列就不用有这些东西，他自己完全 override 你。当然他相对的 sensor 的东西他全部都还可以用自己的东西。变成他有一样最好就是什么呢，就是 F35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他的产能还是差一点。 产能 够。而且那些零件要换的东西，其实你有时你是要等。 那 这个战力会被拖。但他不用。即系以色列咧，佢自己咧系真系咧可以咧完全系可以做到一啲雕嘅， 系 系啊，即系嚟话咧有啲复杂嘅嘢咧，例如话佢个机翼啦， 系 系啊，嗰啲蒙皮啦， 系 佢个头盔啦，个 set 嘢啦，以色列全部可以做噶， 哇咁犀利， 俾钱就得噶啦， 哦， 咁但系佢哋俾到钱，但佢全部可以自己做， 系 咁啊，同日本唔同嘅地方就佢自己有，唔使咁贵， 系 调翻转仲可以平啲，咁咧就只此一家嘅啫。就冇第二間去做到啦、 哦。可能以色列都係其中一個供應商嚟噶， 但以色列唔係嗰陣時十國其中一國嚟嘅，唔係嘅。咁所以佢唔係股東之一啊。但係佢個待遇係比股東更好啊。 因為佢做戰略地位嘛。 唔係我成日都嗰句嘛，其實會唔會以色列先係影子首腦啊？即係其實佢先係全世界嘅霸主啊。 呢、這個依、這個猶太人同美國佬係一個互生關係㗎嘛。 互生關係定係主仆關係啊？ 互生啫， 我真係 主仆啦。 咁其實猶太人根本就操控曬成個美國咧，你要陰謀論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講翻咧 F 三十咧頭九架咧，其實咧喺2017年交咗貨嘛。係。咁嗰陣時就入咗佢哋叫做金鷹中隊啦。係。咁咧就嚟緊咧，仲會有多六架咧，就舊年嚟，咁所以加埋呢就15架，所以佢哋就話係全球第一個部署嘛。係。即係用到 F 三十五出去做作戰啦，咁啊炸敍利亞、炸伊朗嗰啲啦。 係。 所以大家咧預期。嚟紧炸伊朗炸最靓咧，就一定有呢个急先锋咧，就呢个 F 三十五 I 啊，咁去做咯。咁其实佢改装啲机都唔系第一次噶啦，以前咧佢试过装 F 十五咧 ，F 十五咪全部咧开波咧 F 十五 A 啊，嗰时打咧咪全部打空战噶嘛，佢可以够胆死改到佢可以炸嘢噶， 即系将拣张 C 减粗改到佢炸嘢 ，C D 嗰度 E 啊嘛 ，A 咋 A 可以改到炸嘢啊，你话劲唔劲啊？ 嗰时都系噶，幻影战机都系硬改， 硬改， 所以我想飞。 但是他做到 你 override 人哋个系统，你 唔知啊，就笑翻你美国训练，喂，你啲飞，啲低空飞唔够低， 够贴， 唔够贴，你讲，你讲紧两三百米，我哋讲紧几十米啊， 五十米，系啊，贴住块地， 贴住块地飞， 你净系影到佢肚腩啊，可以劲到， 成日攞扫把扫啊，九成九， 机枪真系射到你呢，但快一阵都系射唔到嘅，咁所以咧就F 三十五咧，其实喺佢哋度用咧，其实嗰个威力咧就会强好多啦。咁都系啦，佢哋咧话嚟紧咧有冇机会咧会装 quantum radar， 即系量子雷达啦。 话量子嘅呢个字好虚无啊！ 即系你大陆讲嘅量子雷达啦。 系啊， 嗱，我哋成日讲啊，唔系得大陆有噶。 就大陆啲量子隐形系 coma key 嚟嘅，其实系落幕嚟嘅， 系嘛？量子隐形即系等于冇隐形， 系 嘛？等离子隐形就要等下先隐形， 系等 下等阵先，等阵先，等多几年就隐形噶啦。嗰啲系咪？咁都系啦，嗰啲头先我哋。讲嗰啲 sensor 系咪啊？ 系， 即系啲电池系统啊，一啲 jam 啊 ，jam 人嗰啲咧，全部咧以色列因为自己做嘛， 系， 所以其实佢无论维修啦，个成本啦，全部都做得好低嘅。 系， 而佢哋玩咧，将嗰啲航电咧融入嘅， 系， 成件事咁变咗咧就系咩咧？就系佢已经唔使再 Lockheed Martin 咧逐件拆俾佢噶啦。 哦， 我一次过一 lock 过，我全部做晒，所以咧系好劲 啊！梗啦 ，VIP 啊， 超级 VIP 嚟噶，系啊，同埋咧佢个内仓咧入边都装到好多嘢噶吓。即系 Python 5啦，即系个短嘅一个红外嗰啲嘅格斗导弹啦，系啦，佢啲全部都装到嘅，系啦，咁咧就你啲电子啊，嗰啲IRST 嗰啲全部都齐，所以咧相对咧，如果你话去比嘅话咧，都即系以色列呢个 F 三十五都齐，但系有一样嘢咧，大家要注意嘅。就系咩咧？就系佢啲 F 三十五咧，你唔系全部都 F 三十 mi 噶，其实唔系嘅，佢系咧头九部咧就真系叫 A 嘅， 系 应该系头十几部，即系2018年嗰时候都系仲叫 A 嘅，后面嗰扎就叫 I 咯，因为佢好似订咗50架嘛，定35架，唔记得，50定30啊， 咁佢自己改咗， 佢咧后面啲全部就 I 咯， 哦， 前面啲 A。 系， 咁我都系先试咗货先， 系 试咗得啦，我装啦。 可能之后啲 A 都会转化做 I 咧。 诶，有机会噶，咁但可能佢未急咯， 系 嘛，即系到要咪转咯。可能你够啦，我转翻， 系 咁都仲得。 点样有 A 训练下先嘅？ 系啊， 因 为都要 跟翻咩料训练啊嘛， 同埋有咩事攞翻美国执政啊嘛。 哦，系， 都 OK 噶，我觉得。所以咧，你千得罪万得罪，你真系冇得罪以色列。嗱，叙利亚最冇运行嘅咩咧？就佢真够胆得罪以色列， 就黐住以色列。 嗱，老实啦，呢个世界咧，伊朗同以色列打到咁咧，你就唔好做架梁，你就心谂，即系我多防空啦，系咪？俄罗斯摆啲咩 S-400、S-300依家都入埋嚟啦，我惊你啊！就系人哋F-16都打到你要冇牙，呢镬真系重要，因为你拜托咗中国嘅雷达。 呢个阵间会唔会讲啊？ 系嘛？ 呢个阵间会讲啊？ 解放军唔讲啦，依家讲啦，不如。 边个啊？ 咁咧就摆咗个雷达。嗱，我哋讲咧，中国个核心咧就应该系属于首都圈。其实嗱，老实讲啦，边有南海嗰啲嘢？其实南海唔要都得噶。其实最紧要系你唔好炸我习近平啊嘛。 哦。 我小命不保，其实我根本如果我斩首啊，其实我想讲唔系净系得中国，俄罗斯都系个核心利益，除咗北极之外咧，就系首都圈啊。究竟我方圆500公里，我可唔可以 detect 你？ 系， 跟住我啲 SAM 咪肥唔肥到你？同我啲战机咪随时候命？ 系， 如果唔系，哇！你 B 二嚟突袭，会即死。 系， 其实最恐怖呢个世界就系，如果佢有 B 二、F 三十五、F 廿二，仲要全球部署，其实我炸你使几耐啫？2个钟你死咗啦，系咪？你呢头唱完 K 嗰头死咗，系咪？真系惨啊！呢头你 走都未醒嘅关 系啊！呢头啊，你啱啱回国英雄式欢迎嘅嗰头就富民啦，系咪？几大镬啊！所以我想讲，其实咧，根本个核心利益就要装晒呢啲反隐形嘅雷达， 系 check 到晒，其实好惊噶， 系 系咪？即系你问我， 但系结果好似都系唔系好。 以色列话咗你听，我只要低空飞加炸你，你都死。 低空永远都系无敌嘅。 同埋咧，我炸咗你嗰啲隐形雷达之后咧。跟住就再炸埋你啲海甲。嗱，有啲军事节目讲咧，嗰啲海甲嗰啲系统咧点死嘅咧？就话我先引导你射走晒啲导弹啊、炮弹， 哦， 即系空咁样射嚟。 即系我射啲假弹俾你。 例如我用各种手段，例如我哋好似上集广告啫，就 系 咧我咧用电子战啊嘛，等你以为有好多 target 啦， 哦， 射晒之后我咪炸你咯。 跟住又整好多射咗好多啲。 哇，点解有100架战机喺度嘅？射咯，唔理咯。 放啡 射啦，射啦，射完之后放，咦，去边啊？冇咗，哦，死咯，咁就死啦，就系咁啦，所以净系空仓， 系 冇弹嘅， 哦， 咁样死，所以咧就你不得不佩服以色列咧，你真系零得罪啊，美国你都冇得罪以色列， 哇，以色列真系同你喐手啊， 以色列真系虽远必诛， 系啊， 近都诛啊，唔系就啲大陆咁。 珠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咧要讲到咧呢个三位一体啊。咁当然我哋成日讲啦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系咪啊？ 系。 咁啊，即系其实呢个系核三角啊，我哋叫做。嗱，啲核三角咧，点解我哋要讲咧？就因为咧近排咧开始有啲学者啊，就话咧其实核三角其实系咪有必要咧？咁都咁讲咧，就因为咧就嗱，美国咧其实咧都开始咧以啲义勇兵三型嗰啲啦，一二三啦，一三型。其实嚟紧应该会有义勇兵四型嘅，但佢哋话如果你要 develop 个新系统咧，又要使翻你$1,900,000,000啊。 系， 咁啊$1,900,000,000都算平啦，其实随时可能讲紧200-300亿。咁你知啦，如果你200-300亿咧，你话钱嚟讲咧，其实更新啲系统又唔算好贵，因为你好多噶嘛。但问题 系， 不如悭咗佢啦，我哋唔用啦。其实六 G 个生存率咁低，做乜仲要六 G 咧？咁啊，六 G 其实啲人哋对面啲卫星都瞄晒噶啦，你一红佢都睇到噶啦，佢要搞都要搞你噶啦， 所以又要二三啊用。 于是咧就啲人话：喂，咁不如唔好要六 G 啦。你乜六 G 其实生存率低。嗱，当然调翻转讲，嗱，如果你中国同俄罗斯嘅六 G 咧生存率咧系比个美国更低嘅， 系咯， 因为第一美国嘅 GPS 卫星咧就多你好多，第二人哋可以用空中载具炸你，你用空中载具入到嚟美国都有啲难，所以咧你想炸佢都唔系容易，你亦冇太空武器。人哋可能嗰架 X-37B 咧喺轨道飞一年嗰个咧，可能到时就会搞你噶啦、 哦， 你唔知咋？ 呢个高空呢个卫星杀手啊！ 系啊，我哋成日都唔讲咧，你冇对人冇啊！我哋系觉得和平时代唔讲嘅啫。好啦，咁讲翻咧， 佢唔讲俾你听啦， 系啦，所以我哋都唔讲啦。但我哋心中嘅有呢架嘢噶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三维一体好啦，如果你设咗六 G。咁当然啦，个六 G 问题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你啲坑啊、洞啊啲喺晒度啦。 系， 你问题系你依家要处理晒啲核弹佢啦，系咪？咁呢个都可能系处理到嘅。咁啊，基地要睇下点样去搞埋佢啦。 系， 咁当然你话如果要换嘅话咧，我觉得咧最大问题咧，其实唔系实质问题，而系人事问题。 系， 你点样摆得平陆军班大佬咧？陆军班大佬话：，哇，如果我依家冇咗呢个核武，我个地位咪又低啲？ 系咯，我 cut 咗冇啦。 你已经 cut 到我啲资源咧，左襟，即系嗰啲叫咩左右都即系捉襟见肘 嘅咯。叻嗰啲俾你攞晒，留翻只肥仔俾我。 咪咯，依家又怕又唔怕事，掟手榴弹掟唔到，你掟翻落隔篱炸自己，我都唔知点算啊！全部啲系嘛？咁所以咧，依家咧佢哋个问题就系咩？就陆军一定会反对噶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你搞唔掂啊！你啲摆平仲要，而家要摆 Space Command。 系 我摆太空军啊，其实已经嘈啦，我仲要 cut 你资源。 所以我开始已经讲话，你 Space Command 嘅真系太空军团嚟，就系好难。最难搞反而系唔系海军唔系空军，最难搞系陆军。哇，你冇啦，哇咁得啦，以后禁制得噶啦，唔使出士兵噶啦。咁我啲士兵嚟做咩？ 咪咯， 系咯。 但系其实到你真系打仗，你陆军又唔可以冇噶嘛。你真系见有你海军陆战队都打唔晒噶嘛，系咪先？打先头，最后陆军都要出噶。 最尾要陆军 啊， 即系叫做收货。 系 陆军要收货。 系啊，即系等于你保险，你系要做广告，你 系 要有啲人帮手，但系最后 sales 即系要落噶嘛， 系啊， 你都落 sales 抢单噶嘛，一样嘅呢样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六 G 咧已经第一俾人哋话喂唔好要啦，嗱 try it 就开始变 buy it， 系 两个位。好啦，咁即系我哋用海同埋用空得啦， 系 又讲啦啲人， 系 嗱我哋讲过啦，六嘅生存率最低啦， 系 其次就空中啦， 系 好啦，空中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嗱，首先空中咧有样唔好嘅，就系佢要千里奔袭。即系咧，我要喺我哋嘅美军空军基地开始飞，就飞到对岸。嗱，有网友问：使乜咁远啫？你关岛咪得咯，夏威夷咪得咯。其实呢啲外岛咧，唔系挤好多核武器嘅啫。 系 主要真系坚嘅核武器都摆喺美国本土， 哦、 因为慎防咩咧？俾人叛变啊，俾、 哦、 人偷袭啊。我摆太多啦，咪哇恐怖分子骑劫咗，或者俄罗斯偷袭成功，俾啲大陆关岛突袭成功。 哦、 哇，佢攞晒我啲核弹嚟搞我咪死？ 要珍珠讲嘛，炸晒好战舰，我咪冇战舰咯。 系咯， 我炸晒啲核弹，咪冇核弹。 永远都系京师最多嘅，即系拱卫翻本土。咁所以 suppose 如果佢真系炸咧，佢都系本土起飞啦。咁大家都谂到用咩 B 二啦 ，B 二啊 ，B 飞过去咯。系嘛 ，B 一 B 咯 ，B 一 B 都仲有啲会喺关岛啦，但佢飞 B 二啦，正路应该真系坚杀你。嗱 ，B 二飞过去要时间啦， 系 咪？即系你谂佢都系飞800-900嘅啫嘛，个飞过去都好似搞到要讲紧7-8个钟 咧。我长我讲多次样嘢，嗱，你超音速杀两倍咧，唔会再足全程两倍噶。 因为大佬冇咁多油啊， 咁多油啊， 同埋空中加油咧，唔可以飞过咗夏威夷，佢都唔敢加油噶、 啊。所以佢 系啊， 永远都系用翻平常嘅速度飞过去嘅啫。 系啊，同埋最紧要就系佢使乜用速度，一个隐形噶嘛。 系， 佢快都冇关系噶，快唔做唔好添啊。其实，咁所以咧，相对咧就空中载具咧系长时间奔袭，你唔系即时嗰炸啫，但系佢有个好处。 系 就咩咧？就系我可以咧，万一我中途要改变决定，我冇问题。 哦，所以以前啲好多咩 B 三六啊、B 马二咧，系围住个北 维持自己嗰个上空啊， 不停飞咯， 不停飞， 不停飞， 咁飞咗喺度，摆晒炸弹，摆晒核弹度啦 ，ready 啦，佢有任何嘢飞埋嚟咧，咁一个指挥电话打嚟，喂，我炸炸佢， 系， 就即刻炸噶啦，唔使等起飞， 唔使多，俾坐标， 系啊，坐标， 投弹数量， 系投弹数量， 嗰啲系风速，你自己搞，炸咁样，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，其实空中载具都有呢个好处，同埋你深入敌阵嚟炸，你目标准确， 系， 系咪？咁咧就空军有呢个好处，但咧全世界咧就得一个地方做到啫，就 系 美国，好多人又话喂俄罗斯得啦，俄罗斯有图22啊嘛，我哋第一次先讲 系 咪？图22 M3 啦，跟住有 M3 系最新嗰个型号啦，嚟紧要大量做啦，跟住图160啦，系咪又系 M 啦？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其实嗱，你睇到佢降落都咁斗嚟啦，咁你真系炸人系点咧？我哋都唔知啦， 下次买 Kit Kat 啊， 随意，所以你唔知啊，个问题，所以咧就空中载具佢哋话，生存率系点咧？你如果系对方个防空雷达网做得好，其实你都好弊嘅，因为咧你可能正面隐形，但你总有角落落头。detect 到你嘛，所以你死机会都高。好啦，如果你咁讲都有机会，或者咧我炸你机场，炸到你起飞唔到，虽然都难啲，因为美国个防空系统做得好。好啦，咁咧不如咁啦，你学英国啦，你学法国啦，英国法国咧，法国都仲好啲，因为佢有自杀弹啊嘛，因为佢可以用到阵风 M 啊嘛。但系英国直头玩咩咧？英国系唔会用空中载具，亦唔会有陆基噶啦，因为大家知道英国个问题咩咧？就英国细啊，你装咁多弹有乜用啫？成个岛炸你一次使几耐啊？我炸你9次得啦。俄罗斯弹多到我炸英国死10次都唔够啊。 系啊， 系咪？成个岛沉都得啊？炸到如果核弹啊，所以其实冇意思嘅。佢用陆基完全冇意思嘅，做乜最近？咁所以咧就英国咧就谂咗一招嘅啫，就用呢个嘅海基，就用全满晒潜艇。所以点解有一次咧，佢哋咧竟然啊，佢哋嗰个咧潜艇唯一一架载核弹啫嘛，都俾人入咗去啊？明唔明啊？唔知边个扮记者都入到去啊？ 咁犀利！ 跟住啲人冇搞错，喂，国之重器，你搵呢个九唔搭八人入去，仲好彩啲英国人咋？ 系 嗰啲俄罗斯间谍点死紧？系嘛，成艇死晒啦，转头沉鬼咗你都仲得啦，系咪？好鬼恐怖，所以咧，英国咧就呢一招咧调翻转咧，呢、這个消息系令人担心。但系如果你净系用潜艇、海基得唔得咧？啲人话得，其实因为海基系最隐密。 英国以前都有轰炸机噶， 系 即系咩火神式嗰啲咧，都可以吓飞十几个钟头走去炸阿根廷噶嘛。 系 即系有都系有咁嘅核报复嘅准备嘅。 系 空中，不过咧当然啦，而家就冇晒战略轰炸机啦，因为太贵啦， 同埋唔使 keep 啦， 太 keep 啦。 所以咧就依家英国用咗最经济嘅方法， 系 啲人就问，最后其实系咪净系 keep 潜艇够唔够咧？ 系。 咁当然啦，最后个答案就话俾你咧，就系你只要睇大陆点样发展，你就明成件事点玩噶啦。 系， 其实你发觉大陆嘅发展系咩咧？就系佢咧净系得陆基嘅啫，空基佢未做到，因为空基问题佢净系最远嗰架 光陆基， 光陆基 系啊， 图十六啊， 系 光陆基最远去到几多啊？5000公里， 系 我当好冇？ 系， 咁你最多去到关岛、夏威夷都未到， 未得。 好啦，跟住然之后佢做嘅海基咧，大家都未见过嘛，即系未见过啦，点样射啦？ 千 次得佢噏嘅， 千十五啊， 系啦，佢话嘅一最远嗰个6000 mile 啊嘛， 系， 咁啊，但系佢射到挨住1万公里，未有嘅，挨住1万公里，9000公里，所以其实咧， 东风乜乜嗰啲啊， 类似，佢将东风31AF 改咗， okay.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，如果你斋得潜艇嘅话咧，你嘅威吓力都系细，点解咧？因为潜艇你真系睇唔到噶嘛， 系， 威力系劲啊，但你睇唔到喎， 但系有啲好明显 嘅，但系我飞机我飞埋呢面前，喂，你见到嘅，我惊噶嘛，同埋陆基咧。始终有个好处就系佢维护成本都系比较相对平啲， 系 有啲大量部署， 系 咁变咗就用数量嚟威吓你， 系 所以其实咧，如果以打心理战角度睇咧，三围一体依然系需要。 哇！咁迟啲海军陆战队啊，美国嗰啲会唔会嗰啲又用嗰啲火箭兵团咧？ 哦， 都用埋核武啊？ 好简单啫嘛，其实海军陆战队咧就系用战术核弹咯， 系 啊，F-35B 全部挤战术核弹啦， 系咯。 做到噶嘛？即系用 B61 咯， 又系 B61 啦 ，Pod 12， 跟住用埋啲最劲嗰啲，话 B83 嗰啲大嚿啲嗰啲咯。 系啊，咁所以全部都有噶。所以我想讲，其实四个军种齐，但系源头最恐怖系嚟紧嘅太空军啊嘛，太空掉落去， 往太空掉落去啦。我 F35 飞入嚟，跟住你都死啦。 同埋佢哋应该要做嗰啲叫咩啊？上帝之杖系嘛？但系 Alex 话斋，你要用好劲嘅火箭推上去 咯。 系啊，咁呢个就成本唔平噶。 系啊， 同埋咧落咗去咧。就冇得翻转头噶啦，就死紧噶啦，对比对价就 系 啦。好，咁就呢一只嚟呢度先啦。